为光明星节，尼泊尔的阿尔潘堡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的生命》全文。报纸还登出了金正日统治太阳像。